我也和你再次相遇。 Thank you. 朋友问我，你经常播莫扎特，我说是啊，喜欢他灵魂中最纯美的一面，就像那春日的阳光，温暖不炽热，恬静不死寂。这首是莫扎特很淳朴的一首作品了，可能很多学琴的朋友都弹过莫扎特的奏鸣曲。在那首 Jim Clem 之后，我觉得加这首莫扎特是非常合适的，就好像是心情的起承转合。此时春天来了，古典流行可能大家都说音乐经常和季节有关，那今天真的适合这样的音乐记忆，就像是轻轻一笑就让人缠绵悱恻，就像是那一片油油的绿色，还有涓涓的河流。古典流行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4:11，各位好朋友在做什么？来看看大家的签到吧。首先是一般的灰飞的老马，你好，新的一周开始了，又可以听古典也流行了，谢谢你的问候。还有 Edward 胡雪迪说了，新的一周春光明媚，在音乐中，在环境中，在天气中。还有 Edward 也说，美妙的音乐让周一的工作变得愉快起来，上班可以听古典也流行，是不是一个很美好的享受呢？来看看二班的吧，以灯芯绒你好，还有灯芯绒二，大家都到了。还有假河山人、花板爱乐、立本、秋水风神、细水长流、哈尼、橘子先生、鹏程、青云飘然，还有镇强、怪呆虫。怪呆虫说了，听到刚才的那首莫扎特想到了麦兜。其实当这个第一个音乐出来的时候，我想到的也不只是古典音乐，也想到了麦兜。还有周子成你好，还有彤彤，在这个春日里让我们相遇在莫扎特当中。 是不是觉得这首曲子很有意思呢？好像有巴赫的影子。这首曲子呢叫做巴洛克，蓝色的巴洛克，就是爵士加波洛特克的感觉，改编自巴赫的一首作品。所以呢音乐感觉很有意思，既有传统的感觉，也有这种现代的感觉。由于长笛的加入，加上了钢琴这些传统的古典乐器的这种爵士，所以呢音乐中还很清新，就像是雨后清新的空气。手指摩擦的声音造成了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就好像春天在这轮回的季节里，那些冰冻三尺的融化，在这春天的回眸中终将惊艳了时光。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天文专家介绍，今天月亮、金星和水星将在西方低空一同现身，上演双星伴月现象。届时如果天气晴好，我国公众可以在落日的余晖当中欣赏到金星牵手水星约会峨眉的美丽画面。感兴趣的公众观测时要选择空旷视野开阔的场地，普通的双筒望远镜或者是肉眼都可以观赏。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三点和你一起唱，四点战马能量音乐，五点娱乐最王牌，晚七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 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上半时段我们没听完的，下半时段的一开始我想和你继续。不喜欢就是这样中断经典。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你相遇这个春天里的星期一。这里我们听到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这个版本来自于阿什肯纳奇伦敦交响乐团以及普列文。 个春天的周一的午后，我们相遇了。在下半时段一开始，今天我又增加了签到，因为看到很多久违的好朋友，比如说怡怡你好，说春天来了来签到，还有鹏鹏你好。上周听了周五的时候听到霍金的这期专题吗？还有橘子你好，还有瑞哈，还有景耀，嘿，大家都在这里。在云端说了，小月老师及音乐班的同学们下午好，虽然大家迟到了，但是并没有影响听音乐的心情。关代虫说了，上半时段的听到的一段音乐都想去到海边了。那这里呢，这首欧洲的感觉的小曲，像不像走在石井路上的感觉？ 江的景致是不是让你深深的沉醉呢？清风仿佛徐徐缓来，蝴蝶款款飞来，音乐就是你心中的桃花源。这首来自小号手 Chris Botti 与我们知道的跨界男高音 Bottelli 共同的合作，意大利。和你四季有约的轮回里，那些千千心结，在这音乐，在这春天的回眸中，终将惊艳了时光。 首可以在冬日里聆听的曲子，在这里换一种心情，就好像是那一抹霞光，那种芬芳，还有那种明媚，好像春天自由的律动的感觉。这原本是波罗丁的一首他的弦乐小乐曲的第三乐章，后人呢经常把它单独演奏，叫做夜曲，真的是清澈如山泉蜿蜒而来的优美旋律，又很缠绵。这其实是波罗丁献给他结婚纪念日献给他妻子的最好礼物，那时他们结婚20周年。但是音乐真的可以永恒，虽说不在乎没有永恒，片刻的拥有已然足够。对于爱情很多人都这样说，但是波罗丁的20年结婚纪念日的礼物真的也让我们今天的我们深深的感动，音乐是可以打败时间的吧。在没有永恒的时代，听着永恒的音乐，这里是古典也流行。叫阿佛吉丁，因为我在想今天我们听了很多浪漫有着春天里的惊艳的时光，节目最后我们听一首轻松的又有点小爵士的感觉，走跳出来，走跳出来，我带给你的那些浪漫深情铺入到生活当中工作中。这里是古典流行，古乐感谢的收听，也祝你周一愉快，在这个春天里享受春日时光吧。让我们明天再会，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有广播下面的和你一起唱。 和平，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将于2019年10月18日至27日在中国武汉举办，军运会会歌及主题推广曲有奖征集火热进行中，详情请见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官方网站，参选作品请记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4号北京电台军运会歌曲征集。